是爱我的坏。 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北京新能源汽车超市2017盛大开业，我们有国民首选北汽新能源，还有战后神器知道汽车，全系车型均可选购，开业期间优惠多多，价格超出你的想象，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来到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说到这个吃饭呀，是咱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绕不过去的一件事儿。可能我们早饭的时候呢，会由于工作紧张，会在外面吃一些早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午饭和晚饭还是会在家里面来吃的。 时间也永远不够。 其实餐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餐厅如何来布置，大家或许会觉得有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餐厅的那点事儿。 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 其实无论您家这个面积大还是小，只要能够规划出一个固定的用餐区域，就可以自成一角。通过餐厅家具的布局，让空间有一个更加充分的利用和划分。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餐厅应当如何来布置。 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体。 首先呢，是6平方以下的餐厅。如果您家的餐厅啊面积在6平方以下，一般呢都是存在于这个小户型的房子当中。将客厅的区域划分出一个角落，摆放上餐桌或者是矮柜，可以巧妙的在小空间里面创造出一个固定的用餐区域。 像这样子面积有限的餐厅的话，我们应该多使用一些折叠式的家具，比如折叠餐桌、折叠椅子，这样既可以节省空间，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供多人来使用。另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吧台只有别墅才可以拥有，其实小面积的餐厅啊，更加适合选择吧台。以吧台作为分割，可以将客厅和餐厅的空间来进行划分，又不会占用很多的位置，同时呢，也起到了一个划分功能区域的作用。 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 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您6到12平方的餐厅应当如何来划分。 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啊，像这个6到12平的餐厅啊，一般出现在150平以上的房子，而这样的餐厅呢，说大不大，其实说小也不算小，可以容纳一张4到6人的餐桌，还可以加入一些餐柜。但是怎样的布局才算是合适的呢？虽然说我们可以在6到12平的餐厅里面加入餐柜，但是餐柜的高度不能太高，只要比餐桌高一点就可以，以不超过82厘米为原则，因为这样才不会给空间造成压迫感。 流光溢彩的灯火，你笑了，繁华已逝无色，你给我的感动，也许前世的梦，就算短暂也为你守候，就算没有如果，你

子，和你没带他进那面前。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这个小户型啊，让人最为烦恼的地方呢，就在于空间太小，家人聚会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用，而买张大餐桌呢，又显得非常占地方。餐桌太小，聚会的时候不够用，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折叠餐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折叠餐桌跟折叠的椅子是这个小户型非常实用的一种家具。那都有哪些餐桌我们可以用于小户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形的折叠餐桌。 餐桌你不接受，我想识你女朋友，我想靠住你门口。 提到这个长形的折叠餐桌，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欧式风格的家具。长长的餐桌可以容纳8到10个人，让餐厅显得不再拥挤。可是呢，小户型往往没有那么大的空间，那我们就可以买小一点的桌子。一般情况下，从桌子的两边拉起来，中间呢加入一块桌面，让餐桌可以增长。这样的餐桌一般可以从1.2米延伸到1.8米。最多可以满足8到10个人同时用餐，而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这样也可以有效地节省我们的空间。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小户型的餐桌应当如何来选择。其实这个圆形的折叠餐桌是最为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因为咱们中国人聚餐啊讲究气氛，圆形的餐桌可以让人有一种团圆的感觉，并且十分符合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围餐的一个习惯，方便夹取在中间的菜，也同时呢有利于家人之间的一个互相沟通。而圆形的折叠餐桌一般是通过方形和长方形的餐桌伸展开来的，将方形餐桌的四面展开，或者将长形餐桌的两侧半圆打开，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多人聚餐的圆形餐桌。所以说，如果您家是小户型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圆形的折叠餐桌。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看看还有哪种餐桌也可以使用。 掩饰我太寂寞的不自由，控诉着100种孤独的理由，漫漫长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一讲小户型还有哪种餐桌可以选用。另外一种呢，就是固定式的折叠桌。其实这种固定式的折叠餐桌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侧固定在墙面，通过荷叶让台面与墙体连接在一起，当需要的时候把餐桌掀起来，用桌角来支撑和固定，在桌面上还可以做出一个收纳柜，让墙面也充分利用起来。其实啊，这个餐桌呀，不在乎大小，关键是能符合空间的需求和满足家人的需要。折叠餐桌虽然不及普通餐桌那么大气，但是呢，可以让你更好地利用家里面的每一寸空间。而且不同形状的餐桌适合于不同的饮食文化，同时功能不同的餐桌呢，则更加可以迎合个人的生活需求。所以说建议各位，如果您家的面积不够大的话，您可以选择一款折叠餐桌来用于餐厅。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乐享生活。 Sometimes I listen to records we bought. I think about the times that we laughed a lot. Oh, don't you forget how you used to love me, hold me. Don't you know that I still need you here?I'll give you all the time you need I'll give you all the space you seek Hoping that one day you Yes, one day you would choose me Yeah, bear in mind I am human too Sometimes I need a hug or two I will cry, don't know why Why I'm missing you That's what I doFinally move on Forget all of the pain That haunts me day after day Yet inside of me still I hope one day you will Come right back to me, babe So that's why I will give you All the time you need I'll give you all the space you seekOpen that one day you, yes, one day you would choose me, yeah. Bear in mind, I am human too. Sometimes I need a hug or two. I will cry, don't know why, why I'm missing you. That's what I do. That's what I do.

可以说这样的实木材质的餐桌呀，可以打造出一种非常有灵气以及非常高雅和质朴的风格。如果说您家的风格呢是一个现代化的风格，或者是那种非常内敛的风格，就可以选用实木材质的餐桌。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实木餐桌的一个用法，其实呢，现在有很多这个金属材质的餐桌呀，也慢慢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同时呢，这个金属材质的餐桌可以打造出一种非常前卫、非常时尚的感觉。这种感觉呢，可以说非常适合年轻人的使用。透过金属和光影的一种配合，可以给家居赋予一种层次。而且呢，现代风格以及摩登风格的家具最常使用的就是金属材质，所以说给普通的餐桌配上金属的元素之后呢，就会使得你的家里面的时尚度一下子就提升很多。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金属材质的餐桌它打理起来会比较容易，而且呢，只要经过合适的保养，它也不容易变旧。最后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你的家里面是那种比较前卫的风格，就不妨考虑用一款金属材质的餐桌吧。 走到自发，明明想念不可靠浪漫。 明明相恋不可靠浪漫，明明相爱你但太慢。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除了金属材质、实木材质之外呢，另外大理石材也是非常常用的一种餐桌的材质。这个大理石的石材呢，可以打造出一种非常大气、非常奢华的风格。可以说，石材是欧式风格最为常用的材料之一。主要是有这个天然的大理石以及人造的大理石，还有树脂人造大理石。大理石的石材呢非常的重而且很硬，可以让家具的氛围显得很硬朗很大气。而且呢，这个餐桌的桌面一般选用的都是一整块石材，所以说它的价钱一般都不会便宜。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显示出这个餐桌的高贵和大气，让整个餐厅、让整个家庭都透露出一种王者的风范。餐桌呢是一家人聚会用餐的地方，选择一张符合您家居风格、耐用而且美观的桌子，让家人用餐呢会更加的愉快。无论是典雅的实木餐桌，还是时尚的金属餐桌，又或是大气的石材餐桌，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配置不同的材质，让餐桌更好地融入你的家装的风格当中。好，刚才说完了这么多餐桌的材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应当如何来给这些餐桌进行保养。 我信念价值有几高度，不放手得即会使我的素养太理想。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您这个餐厅里面的餐桌应当如何来打造，您的厨房应当如何来配置。说完了很多关于这个餐厅的配置，还有厨房用什么家具之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些家具应当如何来进行保养和美容。其实这个家具保养听上去好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其实啊，这个跟您擦皮鞋是一样的，它并不是一个工程量很大的事情，而且呢，通过这个小小的保养可以使得你的这些家具用的时间更长，而且也可以使得你的家里面显得更加的整洁和更加的上档次。 田野中央守候他， 首先第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呢，就是过期牛奶。其实这个过期的牛奶啊，并不只是可以倒进下水道或者是扔掉，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用来擦拭。用干净的抹布蘸上过期牛奶之后把它拧干，用来擦拭这个木质的家具，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去污和除垢的效果。不过呢，用牛奶擦完之后记得再用这个清水毛巾来擦拭一次，以免在家具上留下奶腥味。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地，我向往着你，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还有心中的麦浪。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今天最响亮，田野中央收获坦荡，羽毛向往那翅膀，我向往那坚强，穿过所 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家具的保养啊。除了过期牛奶之外呢，另外一个东西也很重要，那就是浓茶。其实这个浓茶呢，我们可以用来提神，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用来保洁。我们可以抓一大把茶叶装进这个茶叶袋里面，泡出非常浓的这个茶汤啊，用软布蘸着茶汤来反复的擦拭家具，可以让褪色的家具呢恢复光泽。特别是一些容易褪色的一些木质家具，经过阳光的照晒之后，它的光泽可能会大不如前，但是用浓茶来擦过之后啊，它的这个光泽就会恢复得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热浓茶的茶汤还可以除去家具表面的一些油污，也可以用浓茶的擦拭来除油污。重复最熟悉的段落，但是您在使用的时候啊，也要小心，不要让这个很热的浓茶烫到您的手。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除了浓茶之外呢，这个白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木质家具的表面除了用这个家具的蜡之外，也可以使用白醋来进行保养。白醋和热水按照1:1的比例来混合之后呢，拿抹布来进行擦拭，可以让木质家具的表面更加的富有光泽，也可以除去家具表面的一些油墨的痕迹。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墨水，它会渗到这个木质家具的里面，很难擦拭掉，在这个时候您可以使用白醋和水的混合物来进行擦拭，就可以有效的去除上面的一些油墨的痕迹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我也将要离去。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啊，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啊，我们教您一招，这个白色家具应当如何来保养。白色家具呢，非常的容易发黄，所以我们就很担心它用久了之后变黄了，应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蛋黄，用两个蛋黄搅拌了之后呢，用刷子呀蘸到发黄的部位进行轻轻的刷洗，或者呢，用这个抹布蘸上一点无氟的白色牙膏，切记一定是无氟的白色牙膏，到发黄的位置呢来回擦拭，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的解决白色家具发黄的问题。凡事掩饰清楚，什么也办妥，才拥抱别国共庆贺。另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呢，也是一种宝贝，碘酒和凡士林。这两种东西组合上去之后呢，它不只可以处理这个人体的烫伤，其实呢，对于家具的烫痕也很适用。比如说一些木质家具，上面放了这个很烫的锅啊，或者是碗之后呢，可能会留下一些白色的一个烫痕。这个时候呢，您蘸上一点碘酒，反复擦拭就可以消除痕迹，或者呢涂上一层凡士林，等过两天之后再进行擦拭，就可以把烫伤的痕迹给消除了。 所以说这个家具的保养呢，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你用一些平常常用的一些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材料，就可以把家里面的家具啊进行一个有效的保养。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家具的保养，这里面可是大有讲究的。当然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可以给各位的家具的选择和保养带来一定的帮助。我是李恩，明天的下午四点钟，乐享生活继续陪您聊家具，我们明天见喽。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就连简简单单的脾气你慢慢忘记，十年前的游戏已不再远去，越怕越害怕，越害怕这个世界把我变得无自夸，人越大越害怕，越害怕这世界越想简单却变得越复杂，小时候想长大还以为长大之后就会有更少的烦忧，谁知道长大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自由的步伐、哦、十年前的我真才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十年后的我已长大懂得真实，我不再爱过去，不再爱魔术，是否开始我也能不再次必须，十年前的回忆也显得远去，越大越想家，越害怕再听不到唠叨情况，人越大越想家，更害怕有一天时间会带走我的爸妈，小时候想长大不明白会给爸妈增添多少的烦忧，我不想长大，世界上留下堆积我对家的牵挂，十年前的我天才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十年后的我已长大懂得真实也有虚假，我不再爱 cartoon， 不再爱魔术，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得不再次迷失，十年前的回忆也显得无趣，现在是不是我昨天要的那个未来， 下时间快，满足了失落的还是你的期待，也许每个人的心里